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這個新香港人非常複雜不如我們留待過幾天再深入講因為不是那麼簡單 今晚梁振英對記者的提問終於正面地回應 他說不存在去到那裏主動約菲律賓總統談的時候將人質事件放下 跟菲方的說法背道而馳 完全不同,即是羅生門 菲律賓那邊曾經提出過將事件放下 雙方同意忘記,put behind人質事件 這種說法到現在,口同鼻拗 我們就要問,看兩個人的歷史紀錄 你相信誰呢? 一個小孩子如果猛喊狼來了狼來了到最後狼真的來的時候真話的時候人家不會相信你這個阿斌總我們不知道另一方面有很多語言藝術的紀錄例如說僭建明明說沒有原來後來說有 N屆都不選 結果第二、三屆就選還有無數語言藝術 現在他說不存在 你想想不存在是否等於沒有? 你要問問他我很害怕他這些字眼你說沒有就是沒有沒有說就沒有說什麼叫不存在 我學大陸共產黨詞彙 什麼叫不存在? 你現在讀卡茂、沙特、存在主義 所以這就是你問香港人,你信誰? 以示公允,請菲律賓政府呢,果晚呢,一定呢是有錄影或錄音。個會學生我相信有部秘密的針頭機是影彩。就不如喺個網個到呢播曬出來,唔會見好耐,最多咪20分鐘,好嗎?那麼到底啊,冇用的。香港的特首有冇話?忘記人質事件,大家向前看呢,一睇就知。嗯。冇會鬧。 亦都以阿基洛三世的人格清白這件事就沒有辦法證實菲律賓亦都不會拿回錄音出來礙於外交上給中國的面子不是面子的問題現在你不拿如果全香港人萬一個個都不相信梁振英誰不誰的面子問題你給我我不會相信<笑> 我不等於阿基洛三世說的是真的我不相信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字眼他還是用不存在這些東西在我意識裏面我不記得我有說過從此不將這件事 不斷否定句不將這件事大家一起不要忘記行不行你都不知道多少個否定句你聽不存在已經有狡猾什麼叫不存在你說話有就有沒有就不存在你說吧如果真的沒有你就說絕無此事你阿基諾總統生安白造 迅速虛構不行了中方的李坦國家報發言人經常出來都是直斥其非直斥的虛構毫無事實根據這些字眼說三道四含血噴人為何不用字眼中方對此表示強烈抗議如果你夠膽斬釘截鐵或者有人相信一兩分 但現在你用一個真金不化紅爐火曖昧的字眼是以前對於潛建用過了在我記憶中 你信不信呢? 因為他用得太多 當然,何況這些 老老實實,同意忘記這些事件 這是很中國式的說法 1989年六四都過去這麼久 歷史自有公論真相終會大白不如大家將它放下然後向前看 你說像不像? 凡是你這20年有做中國,你對這些中國式的說法一定不會陌生。我再說明,不等於梁振英真的有這樣說過,但這種說法非常耳熟,此其一。好了,第二,你現在賓總 這件事是贏了昨天他也說你們香港有你們的文化你們的做法他強調文化我們菲律賓有我們菲律賓的文化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不會為其他人做錯事道歉他也說了文化他的文化你應該包容香港是說了很多年的叫文化包容 文化是要包容的你問問那群學者他已經掛你一班封口你沒理由每樣東西屙屎屙尿你就包容打尖、吐痰、說粗口、做假奶粉那些你就包容人家菲律賓這種做事或想法的方式賓總說 不為別人做錯的事道歉,這是我們的文化,這個文化你不包容 還有,你的文化和他的文化不同 你不要將你的文化強加於人 中國總理李克強,昨天見美國副總統克里 就在巴厘島,就說吧 他說美國不要將你的標準強加於中國 你這樣說,菲律賓總統也是這樣說 你不要將你的文化強加於我 那我賭什麼協所以這個是沒得爭論的他贏了這個論述這個文化論述他贏了所以這個就好東西了斌仔高IQ哪些人低IQ香港的文化精英低IQ其實很簡單如果菲律賓總統提出這個文化論的時候梁振英大可以舉台灣的 槍擊這個漁民這不知道不是他不需要跟你說我的文化是我見到台灣馬英九生我們菲律賓是這樣的凡是對方一個人生得英俊生得有型我們就算是別人做的錯事我都會向這位英俊小生道歉但我們菲律賓的文化就是如果你生得樣衰 以及我看到你的氣不順,就算別人做錯事,我做錯事,我都不會道歉 這是我的文化,行不行? 我怕菲律賓總統會這樣說 我對於一些誠實的人,即使不是我們犯的錯,我都會承擔責任 但對於一些不誠實的人<笑> 我一眼見到你就知道大話精,我們的文化就是 就算我們做了100件錯事,我老虎都不會道歉,這是我的文化 你咬死文化是對的你要包容你問問香港大把學者你現在問問他們沒有人說話叫他們出來說文化包容說吧回應吧啞了好了現在就說制裁菲律賓趕飛鴻走現在不是歧視三年前有人這樣說的 那個馬尼拉人質槍擊死人時已經有人說制裁不准輸入菲傭不准輸入那時候人們在喊這不關他們的事他們都是受害人是不是不應該歧視現在沒有人喊那時候是這樣說的其實菲律賓的無論女傭或當地人民其實都飽受貪污這些是廢話腐敗的政府施政的苦主如果你將這些制裁放到菲律賓的民間裏面這樣其實更加令菲律賓的人民受苦所以任何的 制裁是不適用的 為何今天、昨天沒有人這樣說 這個說法很容易 你說得對,我聽過 這個理論這些就是左膠理論很容易駁斥其實制裁北韓也是北韓製造核武、甚至化武、射導彈 如果有任何制裁行動都是制裁不了金正恩因為受苦的北韓人民因為他本身已經受獨裁的統治所以你再制裁北韓只會令北韓人民受苦所以不應該制裁北韓還有你怎樣制裁香港菲傭香港有個平機會有欣傭、有泰傭現在你只是single out 他是菲律賓族裔而不叫他全部掃把不是叫掃把不再簽新提出來不再簽新舊的不會這樣請問你你說不准簽新我明天就乘飛機去菲律賓我就請我回來我是不是犯法這是要政府立法你政府立法你就死了因為政府的行為不受平機會反歧視的規管 做不到的政府不會做 政府你做 因為政府現在整個落日條款由11月1日開始 所有香港的菲傭不准再續約 續約真是刑事罪,告你僱主 第二,11月1日開始 不准引入一個菲律賓女傭 政府有沒有立法其實有很多行政手段是做得到的不過一定會被人歧視用剛才我所說的受苦的菲律賓人民這些就是抵你香港十多年來自己死引入這些左膠理論、平機會自己綁自己手腳 這種偽善、反歧視,現在全部中了炸彈 全部自己受炸彈如果這個理論發生 二次大戰,就不用轟炸德國 因為轟炸的時候,你會死很多平民 炸港島長期戰嗎? 因為如果這個理論引申下去,所有轟炸德國 轟炸日本的行為,都是不適當的你怎樣做到全香港制裁菲傭? 我喜歡家菲傭做那首羅宋湯做得漂亮還有黃咩芝說的一句我討厭政治你現在說全香港叫陳偉業叫制裁菲傭是否政治 我生活好好地,我為何要政治化 將我和Maria的關係 制裁不了,不用理會 關他差事? 他有沒有殺我家人? 大班人出來支持你說我討厭政治我和我家我菲傭他跟了我20年我就跟他續約香港是自由社會制什麼財你說他家裡很慘我一概不知我總之認他煮的那首羅宋湯好吃就是這麼簡單我討厭政治網絡發給1903多個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這個制裁菲傭是一定行不到的 寫包單,沒可能做得到 香港人制裁日本貨在大陸都做不到 為爭取公義,他們口裏會說爭取公義 但要他們付出任何代價,一定不會做 我到時會勸左膠學者走出來為菲律賓婦女這班傭工爭取公義 叫他們出來 不出,我拘捕都拘捕他出來 我上門用武力拘捕他出來 不要縮,這個時候 香港人是這樣的國家自掃門前說這是被這些偽理論害死 連用一個地區國家的容忍 都不能夠做得到阿基樂看死你的兒子現在菲律賓的網民已經有嘲笑香港人如果不輸入菲傭是你們自己自食其果 你好不好學馬英九台灣人做得到的香港人做不到這個還有 為何這個賓總看不起梁振英? 你看他四點要求 第一點,要求賠償他拒絕 第二點,要求什麼? 四點要求,包括道歉 道歉他拒絕 第二點? 他有兩個聲明 第一,他要求道歉 我記得第四點,最好笑 是要菲律賓政府保證不再發生同類事件 我是阿基諾森,我怎麼保證? 全菲律賓有8000萬人口,瘋的,傻的 天生有嗜血狂,躲在棉蘭老島 那次棉蘭老島的遊擊隊一殺殺50個 菲律賓的記者,什麼屍橫遍地 都沒有人保證不會發生 波士頓馬拉松,大爆炸 奧巴馬都不敢走出來,不保證再發生 911,你敢不敢保證永不發生? 阿基諾三世,他會下台 你信這傢伙,古古話話笑,保證他保證得4年,拍拍屁股走 那個保證不會再發生,就4年無效 這些要求是不合邏輯 但你看大陸幾十年,經常都這樣說 要對方保證不再發生同類事件 這些是很幼稚和不成熟的說話 我看回特首辦的聲明,其實他沒有否 認過有put behind,即是放下事件這句說法 不過他就說菲方是斷章取義 他說這個put behind其實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要採取適當的行動,才能夠重回正常 是不是四個要求是一個條件? 是的,他是這樣說 還有是不是有一條懲辦兇手還是什麼? 兇手死了 是的,沒有 這些是一些大陸幾十年來的官話套話保證不再發生 四件事,剛才提到 首先第一是道歉第二是賠償第三是懲處相關要負責任的人負責任的人掛了老陳第四是保證不再發生同類的事件這個沒有保證四件事上帝也沒有保證根本人家都不理四件事 四樣全部不理因為他用文化菲律賓的文化他可以說是不會對任何愚昧的要求作 任何回應,可以這樣說 邱騰華提出 還有隱辱負重,他說這樣才見得到面,這樣就好笑 下次他要你三條下來,自己刮兩巴,他才肯見你跪在這裡 邱騰華說,叫我們不要斟酌細節 大家都知道任何外交無小事,中國總理周恩來說 這些細節,如果放在國與國之間的談判 你跟大陸說,不要著重細節 打仗都可以 真是笑話 你試試擔張椅子給李克強總理坐 當年他來到香港大學,他不是坐中間 你擔張椅子給他坐角落頭 你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這些是不是細節? 大體定細節中國人說的已經不是說外交說領導人來到一個香港的地方這些真是令人害怕說得很反智教壞小孩不得已暴露思維混亂邏輯是道顛倒而且真是一個很外行 在外交上,哪有勢力,全部都是大體 你到APEC就叫李克強跟他說我來APEC,我是說經貿,要不然你自己無權話事,你要交給我 向前看,然後你就將李克強放上台 那裡退不了,那怎麼辦?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邱騰華說 明晚11點再會